孙子兵法军争第七。这是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，一切 LibriVox 的录音都为公众所有。如果您想知道更多有关 LibriVox 的信息或者提供志愿服务，请参看 LibriVox.org 的网站。孙子兵法军争第七。孙子曰，凡用兵之法，将受命于军，和军聚众，交合而舍，莫难于军争。军争之难者，以迂为直，以患为利，故迂其途而诱之以利，后人发，先人至，此之迂直之计者也。军争为利，军争为危。举军而争利，则不及；伪军而争利，则资重捐。是故卷甲而趋，日夜不处，背道兼行，百里而争利，则擒三将军，进者先，疲者后，其法十一而至。五十里而争利，则绝上将军，其法半至。三十里而争利，则三分之二至。是故军无辎重则亡，无粮食则亡，无伪机则亡。故不知诸侯之谋者，不能御交；不知山林险阻举责之行者，不能行军；不用乡导者，不能得地利。故兵以诈利，以利动，以分合为变者也。故其疾如风，其徐如林，侵略如火，不动如山，难支如阴，动如雷震。略乡分众，扩地分利，悬权而动，先知迂直之计者胜，此军争之法也。军政曰，言不相闻，故为之今古；事不相见，故为之今奇。夫今古今奇者，所以益民之耳目也。民既专一，则勇者不得独进，怯者不得独退，此用众之法也。故夜战多筋骨，昼战多筋奇，所以辨人之耳目也。三军可夺气，将军可夺心。是故朝气锐，昼气惰，暮气归。善用兵者，避其锐气，击其惰归，此致气者也。以致待乱，以静待华，此致心者也。以近待远，以逸待劳，以保待饥，此致利者也。无妖正正之奇，无机堂堂之臣，此致变者也。故用兵之法，高临勿向，背丘勿逆，阳北勿从，锐卒勿攻，耳兵勿食，归师勿恶，为师宜缺，穷寇勿破，此用兵之法也。军争第七，完。